知不觉忘记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那么多路人甲，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。抛开那些虚浪漫的话，我只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。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。 那一天遇见你，你的与众不同，就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， 喜欢笑一起疯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 不知不觉完成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那么多路人甲，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。抛开那些虚浪漫的话，只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。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。 那一天遇见你，你的与众不同，就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。 Yeah.